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日，农历8月20，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席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新疆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上做实功，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全国脱贫人口外出务工规模达3085万人。 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发布， 企业规模逆势增长，全球行业地位显著跃升。 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孟晚舟女士顺利回国。 我国已有5类2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俄罗斯外长呼吁大国之间需要更多互相尊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在与会人员及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习主席嘱托，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 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也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下，科技创新成果才能真正造福人类。高水平大学要在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在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强。主动融入世界创新网络，加大基础研究、勇闯无人区， 更多的成果呢，解决我们生产生活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应该积极的开展科技创新，从疫情防控、疫苗、药物积极开展合作，早日解决新冠对我们的影响。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 总书记说，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医学科学家都应该在医学科学研究的创新前沿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推动人类福祉的改善。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黄铁军。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开放源代码、 开放算法、开放数据、开放模型等方式，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协作大创新，服务于国际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 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于军。 海淀作为中关村的发源地、核心区，要坚决贯彻好总书记的要求，勇挑重担，打好基础， 积极探索，面向全球更加开放，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不断提升创新能级。 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院长董进说，作为在中关村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新型研发机构，自己对中关村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用更加灵活的机制，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我们的国际同行合作，争取多出成果，多出世界级的成果，从而更好地助力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年来，新疆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上做实功，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总台驻新疆记者田彤、王跃军、刘飞报道。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墨玉县曾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2020年底实现脱贫摘帽。喀尔塞镇喀尔敦村村民阿依孤利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增加收入，他主动联系村办工厂去打工，阿依孤利吐而滚。 幼村里面的合作是我上班了一个月2000块钱，我老公司机开车，一个月月收入4000块钱。 如今喀尔敦村村里建起了核桃加工合作社、牛羊养殖基地等，314户1252人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0元。墨玉县喀尔塞镇喀尔敦村第一书记王桥： 我们就是要增加群众的内生动力，实现脱贫以后可持续能发展。 去年九月，喀什月普湖县1700多名乡镇学生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教学楼，开设了剪纸、戏曲、古筝等20多个社团。学生热兹亚·艾丽： 让我更深地了解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我变得自信、大方、阳光，还有很多次机会让我在台上展现自己。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喀什月普湖县泰山小学校长开塞尔莫明： 让孩子们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美丽，让孩子们享受到了最优质的教学资源。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2021年，新疆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抓好石油石化、纺织服装、囊、葡萄酒、旅游等10大产业。今年1至8月，由新疆始发中欧中亚班列685列，过境中欧中亚班列达8200列，同比增长33.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援疆办主任王奎然： 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成效，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持续落地生根，努力在14五新征程上书写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昨天公布，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总额实现增长，资产扩张有所加快，千亿俱乐部企业增至222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总台记者刘天思、苑静伟报道。 榜单显示，2021中国企业500强规模逆势增长，共实现营业收入89.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4.43%。同期，世界500强的营业收入下滑了 4.8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位列2021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前三。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红任介绍， 这样的一个数量呢，是在这个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取得的。中国企业能取得一个持续不断的增长，恰恰是中国的体制优势和中国巨大市场优势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同时，榜单显示，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总额达到6万亿元，比上年500强增长了 7.75%。 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有222家，在数量上继续呈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同时，8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万亿元门槛。 五百强企业中共涉及75个行业，制造业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提升。五百强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增长至1.77%，创下了平均研发强度的新高，在全球行业地位也更加突出。 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峰会昨天发布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和调研分析报告，上榜民企营收能力显著增强。总台驻湖南记者姚瑶、娄超报道。 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在做好疫情防控、加快复工复产的同时，持续加强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质量，打造品牌，强化公司治理，主动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指标又有新的提高。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峰： 目前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的指引，那我们民营企业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指引把我们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国家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特别是补短板、卡脖子这些行业把它补齐，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显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荣登前三位。民营企业五百强入围门槛达235.01亿元，比上年增加32.97亿元，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规模的企业有98家，比上年增加18家，共有31家内地民营企业五百强入围世界五百强。榜单还呈现超大型企业继续增长，社会贡献持续加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出口额持续增长等特点。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蓉： 广大民营企业呢，信心满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了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昨晚孟晚舟女士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请听报道。 昨晚在孟晚舟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即将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前，停机坪上的欢迎队伍就拉起了欢迎孟晚舟女士回国的横幅，并在现场高唱歌唱祖国。飞机进入深圳空域后，机场塔台工作人员温暖喊话欢迎归来。 国航552深圳塔台，这里是中国深圳宝安机场，祖国永远是你最强大的依靠，孟晚舟女士欢迎归来。 晚上9:50左右，飞机稳稳降落。 现在我们看到孟晚舟女士已经来到机舱门口，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她今天也是穿了一身红色的服装。现场我们听到很多的人嘛，在高声的欢呼：“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孟晚舟在机场停机坪发表了简短而深情的感言。 我终于回家了。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 由于疫情原因，现场没有握手，没有拥抱，人们却从孟晚舟微微颤抖、略带哽咽的声音里听出了最深沉的情感。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躬，欢迎人群多次对她的深情致辞报以欢呼和掌声。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谢谢大家。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当地时间24号，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返回祖国的征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 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文章说，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文章指出，事实早已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14亿多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文章强调，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坚信，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开幕，3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亮相，将集中展示一批最新的互联网科技成果。总台记者冯硕、陈云燕、李佳报道。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主题是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赵泽良介绍，中国政府恢复以乌镇峰会形式，以往届的活动规格和参会规模举办这次全球互联网盛会，旨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数字化已成为今年的核心关键词。记者在大会主会场及乌镇景区入口处看到一款新机器，通过无感刷脸技术实现信息的快速核验。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浙江承办工作领导小组信息化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何其浩介绍，今年大会使用的机器融合了人脸识别、身份校验、测温检测以及健康码读取，实现四位一体智能筛查，通过信息融合联动实现快速核准。 我们创新应用了 5G 测温亮码项目，一个是人脸识别进行身份认证，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您的健康码信息，我们也用到了这个 5G 网络，把这些设备全部串联起来，实现我们无感快速的认证和通过。 今年大会共设置20个分论坛，峰会期间将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 这次大会引入 5G 全域自动驾驶、智慧看护系统、数字牧场等25项智慧化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最新的互联网科技成果。 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科技部副部长张宇东昨天在中关村论坛上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5类2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处于全球第一方阵。 其中有9个疫苗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4个疫苗已附条件上市，其中2个疫苗获 WHO 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另有3个疫苗获批国内紧急使用。同时，我国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出口援助了超过5亿剂新冠疫苗。不论是研发技术路线、疫苗品种数量、品种类型丰富程度，还是研发进度上，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均处于全球第一方阵。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中心主任尹尊栋昨天表示，普通人群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台消息，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福建黑龙江继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阻断疫情传播。福建省厦门市本轮疫情中首批七名患者昨天上午治愈出院，治愈病例将在定点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和定期健康监测。同时，厦门市新一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面展开，截至昨天16点，采集完成率达87.2%。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厦门市文旅局介绍，目前厦门全市旅游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厦门市旅行社还将继续暂停组接团业务。泉州市通报，泉州市对重点人员开展的新一轮核酸检测昨天全部完成，结果均为阴性。黑龙江哈尔滨市昨天介绍，从9月21号起，巴彦县已完成2轮全县全员核酸检测，重点地区兴隆镇和兴隆林业局已完成4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在相关力量支持下，巴彦县的核酸日检测能力已提升至30,500份，能够满足当前核酸检测需求。目前流调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哈尔滨木兰县昨天发布公告，要求除了保障基本民生用品的超市、药店等之外的经营性场所全部关停，居民非必要不离县。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本土病例10例，黑龙江8例，福建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20例。截至9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9,446,000剂次。 东北地区发电采暖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集中签约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此次签约将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占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100%，确保了东北地区采暖季民生用煤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签约仪式上，18家煤炭供需企业代表集中签署了采暖发电用煤中长期合同，累计签约合同量680万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局长李云清： 12家煤炭企业加上我们6家电力中央的发电企业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我们冬季的供暖和发电用煤的保障位基本上得到了这个规定。 经过衔接，今年4季度发电供热煤炭中长期合同煤源已全部分解到各重点产煤区。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数据显示，截止目前，今年全国煤炭中长期合同整体执行率超过90%。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李忠民： 煤炭中长期合同为推动上下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煤炭市场供需平衡，保障全国煤炭的稳定可靠供应和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将做好合同汇总及后续的履约监测等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北京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的国庆景观布置昨天全部完工，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里插着巨型仿真花，象征红心向党、奋勇拼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花坛底部为向日葵图案，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广场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长安街沿线设置10处主题花坛，东长安街5处花坛主题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西长安街的5处花坛主题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4季画卷。 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以来对跨省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全面落实交通费补助、援企稳岗等政策，同时加大在岗培训。截至8月末，全国脱贫人口外出务工规模达3085万人。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旨在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大赛在技能帮扶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为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支撑。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个参赛代表团、640名选手参赛。 位于湖北东部的武穴长江公路大桥、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昨天同时通车，进一步完善了湖北省高速公路网和过江通道布局，对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乃至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昨天迎来金牌爆发日，共产生48枚金牌，女足联合队1-0小胜上海队夺冠，王曼玉战胜陈梦、孙颖莎后勇夺乒乓球女单冠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和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近日落幕，中方参演部队25号开始陆续返回国内归建。演习期间，各国参演部队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并肩作战，提高了联合作战能力，实现了预期目标。中国军人展现出的战斗作风、专业素质和良好形象受到各方高度评价。总台记者王晶宇、雷鸣报道。 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拉宾上将和各国参演部队指挥员共同表达了以这次联合演习为契机，继续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军事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捍卫地区和平的强烈愿望。在谈及此次联合军事演习的特点时，演习联合导演部副总导演兼中方导演、北部战区副参谋长赵康平说， 这次演练融合了各国军队的先进的作战理念，按照统一的作战筹划流程，形成一体的作战决心，指挥共同的实兵行动，真正体现了各成员国军队的一体融合。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出动兵力约4000多名，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各型保障车辆760余台，消耗弹药36000多发，歼灭假想敌2000多人。中方参演部队以北部战区为主，共派出550多人，出动车辆装备130辆。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89,2195例，死亡687,65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07,381例，新增死亡病例1,283例。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5号在联合国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在提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任何对抗性的计划都无助于我们共同星球上的人民过上正常的生活，无论是之前宣布的印太战略还是美英澳三国联盟。拉夫罗夫还表示，在与东盟各国外长讨论过程中，各方提及了中国正在与东盟讨论的南海行为准则，他认为这是确保当地和平稳定最可靠的路径。他说，有的国家在南海进行了许多挑衅性行为，我们呼吁大国之间需要更多互相尊重。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25号发生爆炸事件，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爆炸事件。 索马里警方25号说，位于首都摩加迪沙的总统官邸附近，当天发生一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李丹丹、赵初南，主播郑兰、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